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我要早上就起来，到院子上去收集树叶上的露水，然后来泡茶。糖耳朵，你为什么唱一首这么冷的歌呀？ 因为天气好冷啊。 今天已经是24节气里的寒露了。 寒露， 也就是说寒冷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有露水来了， 露水冰凉凉。糖耳朵， 你感觉有露水了吗？ 那是你的口水行不行啊？ 让你感受一下嘛。寒露寒露，不好意思给你擦掉。嘿嘿， 从今天开始晚上睡觉不要再开着窗户了。因为容易感。你什么时候把窗户打开了？ 不好意思，我现在关上。 还有得把这个薄薄的小毛巾毯子换成个小薄被子了。 那是那是。 哎呀， 要生个火吗？ 生火 取暖呢。 我倒是在想什么时候暖气会来呢。 恐怕还要半个月。 可是在家里生火到处都是黑烟。 可以用抽油烟机呀。 你是说在炉子上生个火？ 你假设生了火就会很暖， 可是 不潮湿， 上生的火 还可以烤吃的， 也不暖和呀。糖耳朵， 在客厅，在客厅， 在客厅生活，那烟怎么办？ 你说，你说。 我说，最好还是等着暖气来吧。 那这些天就一直冷下去吗？ 那我们就不出去跑一跑，运动一下，不就暖和了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 走吧， 走吧。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的名字是阿克本黑池，是由王星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小猛犸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猫咪岛。从前在一个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座小岛，它的名字叫假日岛。每一年当天气变热的时候，人们就会从城市里坐着船来到这座岛上。在之前的时间里，人们一直在城市里辛苦的工作，都感觉非常累了，所以他们想来岛上度过一个轻松的夏天。人们尽情地享受着岛上的生活，他们钓鱼，到海里游泳，在树荫下睡觉，高兴地聊天，或者是干脆找个地方坐着发呆。在这座岛上还生活着很多的猫咪，人们很喜欢这些猫咪，会把好多好吃的东西给它们吃。不过很快夏天过去了，秋天到了，天气慢慢凉了下来，岛上度假的人们都关上了自己的度假小屋，离开了岛。接下来在整个冬天里面，小岛就只属于猫咪了。对于猫咪们来说，冬天的日子真的是非常难熬。由于人们不再到岛上来度假了，没有人给他们吃东西了，他 他们当中的很多都会被冻死或者是饿死。不过幸好有一位老奶奶还在想着他们，她每天都开着小船，冒着严寒，从城里到岛上给猫咪们送食物。有一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冷，下着雪，猫咪们像平常一样在岸边等着老奶奶。可是老奶奶没有开船过来，猫咪们不知道这位老奶奶已经搬到温暖的南方去住了，因为那儿的冬天比这里更暖和一些。这些猫咪等啊等啊等啊等啊，白天等，夜里等，却始终没有等来好心的老奶奶。这会儿他们彻底失望了，于是所有的猫聚集在一起想办法。一只聪明的小猫说， 喵，我们要学着像人类一样生活，像他们那样开面包店、牛奶店，像他们那样上班赚钱，像他们那样在家里做饭或者去饭店吃，吃得饱饱的。 其他猫咪对这只小猫的建议都很吃惊。 喵，我们能做什么呢？ 喵，我们除了抓老鼠以外还会什么呢？ 小猫不慌不忙地说， 嘿，先别嚷嚷，我想我们可以成立一只猫咪马戏团，等赚到钱以后就可以做生意再赚钱。 猫咪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马上就开始搭建马戏棚子，练习杂技。猫咪天生很灵巧，那些对人来说非常难完成的动作，对猫咪来说可就容易多了。什么跳跃呀，荡秋千呀，从高空落地呀。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和训练，马戏团成立了。他们搭起了漂亮的马戏棚子。现在该让人们知道一下猫咪的本领了。但是在寒冷的冬天，要坐上小船划过海去对岸的城市里，对于怕水的猫咪们来说可没那么简单。不过虽然是这样，但猫咪们还是成功了。聪明的猫咪和另外一只猫划上小船，越过大海，终于到达了对岸的城市。他们一边举着猫咪马戏团的旗子，一边敲着鼓，一边喵喵喵大声地叫着。城市里的人们都很吃惊，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快看，是猫咪。 不过人们还是成功地被他们吸引了。当他们知道有个猫咪马戏团，就都非常好奇。于是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好多人坐上小船，越过大海，驶向了小岛。人们走进了马戏棚子。哇，猫咪们精彩的演出让人们非常非常的吃惊，大家不停地鼓掌欢呼， 嘿，太棒了！ 哇，好棒的猫咪呀！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把演员请回到台上，再一次表演。哦，他们演得实在是太棒了。就这样，猫咪通过演马戏赚到了很多的钱，他们买了面粉、牛奶，他们走进了岛上人类留下的那些店铺，把他们改成了猫咪瓷器店、猫咪肉铺、猫咪药店、猫咪裁缝铺。 他们自己学着烤蛋糕、做面包，自己缝制冬天的衣服，甚至还开了一家猫咪时装店。啊，岛上的冬天又冷又长，猫咪现在窝在人类的空房子里，看电视、玩游戏，把壁炉烧得旺旺的，火着得热热的。他们舒服地围在火炉子旁边打盹儿。当天气慢慢变暖和，春天来到的时候，猫咪们觉得自己已经辛苦了一个冬天，也该休息了。他们开始打扫住处，收拾店铺，为度假的客人回到岛上来做好准备。很快夏天来了，游客们又一次开着船从城市来到了猫咪的岛上。当他们走进闪闪发光、没有灰尘的房子的时候，一个个都高兴极了。他们房间里还摆着鲜花，鲜花里还有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欢迎喵。 还有时间呢，我们再听一个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凯·吕特内尔和卡提亚·盖尔曼，是由石翔翻译的。我们要谢谢小萌马童书、中国工信出版集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永远有多远。房前的花还是那些花，十字路口的交通灯也是老样子，就连街对面的小彩票店看上去都没有任何变化。可是今天上幼儿园的感觉却和往常不一样，眼前的幼儿园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幼儿园了。这是小男孩埃贡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落下的小孩子。请你不要瞎猜，这里说的落下可不是说埃贡的成绩不好。前一段时间埃贡刚刚参加了一场葬礼，他说的被落下的感觉是说小孩子永远失去了他最爱的亲人。埃贡觉得永远是一种没有办法治疗的病，不管药有多苦多难喝，只要能治愈永远这种病，埃贡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为妈妈也为他自己把药喝下去。可是埃贡真的觉得永远是没有药可以治的病。埃贡想，永和远只是两个简简单单的字，但是组合在一起却意味着很长很长的时间，长到让人难以想象。是啊，在埃贡的心里，永加上远要比看一个小时的牙或者收拾两个小时的屋子还要漫长很多很多。永远没有终点，大概和永恒是一个意思。忽然埃贡感觉周围的大人对他的态度也变得古怪起来。有两种人最夸张，其中一种会当着埃贡的面嘀嘀咕咕的，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直接和埃贡说话，而是用很少见的眼神看着埃贡，并且上来摸摸他的头。他们会对埃贡说，哦，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或者哦，他还那么小。还有一类人，他们总是想尽办法让埃贡开心，他们努力地陪埃贡玩，想尽办法逗埃贡笑，他们会故意笑得很响亮。可埃贡却觉得 这些笑声听起来好像是假的。尽管哀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既不喜欢那些在他面前嘀嘀咕咕小声说话的人，也不喜欢那些故意想要逗他开心的人。有时候哀公会感觉好像正掉下一个很深很深的洞，不停地往下掉啊掉啊。更多的大人在阿公面前一句话也不说，甚至包括那些平时很爱说话的人。也许你会问，哦，小群姐姐，这个叫阿公的小男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阿公真的说不出口，那是因为阿公的爸爸去世了，他参加的是爸爸的葬礼，爸爸永远地离开了哀公和他的妈妈，再也回不来了。哀公的爸爸有心脏病，那个病已经折磨他很长的时间了。两周之前，爸爸的病变得更糟糕了，他的情况比去年埃贡的小狗费尔南德死的时候还要糟糕很多。妈妈对埃贡说，那些离开的不会再回来了，可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的。埃贡，埃贡觉得爸爸一直都没有离开他，他记得爸爸的样子，他的微笑，那些都在照片上，也永远在哀公的心里面。哀公会像以前那样放弃一只风筝，就像爸爸带他放风筝一样，他觉得爸爸就像天上的风筝，其实一直会飞在那里。哀公总是这样想， 爸爸爱我，我也爱爸爸，永远都爱。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位小朋友，他在幼儿园看着眼前的一幅大海的油画，突然他发表了自己的感慨，他这样说， 如果有一天大海里没有水了，那鱼怎么办呢？ 鱼到小河里去呗。哦，不行，那鲸鱼怎么办？太大了，进不去。 团团想了想，接着说， 那就让它们变成化石呗。 呱呱马上反驳他说， 变成化石需要高温高压好几万年，我们没有那样的本事，但是我倒想到了其他的事情。大海没有水了，是不是能让鱼在天空当中游啊？我只需要一种技术，把它们的鳃变成肺，让它们在空中游就可以了。 团团马上觉得哪里不妥，又紧接着对呱呱说， 胡说胡说，你说的也不对，怎么可能在天空中游呢？在天空中那叫飞翔，它又没长翅膀，要是能把鸟的翅膀给鱼，那不就好了吗？它就能在天空里边游了。 呱呱听了之后马上又补充说， 拉倒吧，长了翅膀那叫游吗？那叫飞翔。要是把鸟儿的翅膀都给了鱼，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鸟儿的翅膀都给了它们，那鸟怎么办呢？ 团团补充道， 哼，真是死脑筋，